第137集。今天这顿是为了我吗？任意带着满腹狐疑，一路上都在想龚应贤会带他去一个什么饭馆，应该是那种特别高级的会员制的会所，没想到只是一个火锅店。虽然看着是很高档，但大门敞开，进出有人，不像是私密场所的样子。 真带我来吃火锅？我吃你看着， 一起吃。 你能吃火锅？火锅 用电的，走吧。 龚应贤停好车，好整以暇地回望仁一。 怎么了？偶尔不能在外面吃火锅吗？ 你不是嫌这些地方脏吗？ 做了警察后，很多更脏的地方我也不得不去，如果能适应，对我自己也有好处。 你能这么想实在是太好了，警察嘛，接地气一些，对你的工作和人际关系都更有帮助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咱们吃火锅去。 进了火锅店，龚应贤报了预约的名字，服务员带着两人往包厢走去。这家店装修奢华，大堂没放几张餐桌，大部分的面积都让给了装饰雕塑和水榭，完全没有火锅店那种市井的热闹，反而显得有些高冷。不过仁义并没有在意这些，龚应贤能主动邀请他在家以外的地方吃一种名字里带火的热食，哎呦，这简直是一次性的三重飞跃，他已经很高兴了。落座后，服务员拿了菜单过来，龚应贤朝仁义抬了抬下巴，示意给他。 你不吃什么我基本上都记住了，你有什么想吃的？ 点你喜欢的。 仁义扫了一眼菜单，心想，呵，还真够贵的。他按照龚应贤的好物点了一些菜，他自己反正是什么都吃的。点完菜，仁义环视四周。 你是第一次在外面吃饭吗？ 上次你不是带我去吃了小龙虾？ 上次你只喝了矿泉水。 今天我会吃的。 仁义窜了一个椅子，坐到了龚应贤身旁。 尝试一下，你就会发现没那么难的。你不是也能在我家，在我宿舍吃东西吗？ 那不一样。 跟外面确实是有区别哈。不过啊，我觉得这地儿比我宿舍还干净。 你知道就好。 嫌我宿舍脏啊？我看你上次在我床上滚还挺来劲儿的。 龚应贤的脸唰的就红了，羞恼喝道：“ 闭嘴！” 每次见到龚应贤害羞，仁义都忍不住想逗他。 我又没撒谎，警察叔叔为什么让我闭嘴呢？上次确实没看出来你嫌弃我的床啊，让你下去你都不下去，你还…… 龚应贤轻身堵住了仁义的唇，用实际行动让他闭了嘴。仁义眨巴着眼睛，鼻息间飘入了龚应贤特有的那种干燥的淡淡的青草的味道，仿佛每一次呼吸都是对肺部循环系统的净化。仁义一瞬间就沉溺了，他闭上眼睛，温柔地加深了这个吻，他的手也不自觉地揪住了龚应贤的领带，有意无意地拉扯着，显示出一种克制着的急躁。龚应贤的眼帘放松地低垂着，用心享受着这个吻，模糊的视线里隐隐晃动着一个黑点，他知道那是什么，那颗小黑痣撩拨着他，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对一颗痣心猿意马，可他就是喜欢，很喜欢。木的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两人，他们火速地分开了。服务员推着餐车进来，龚应贤低头整理着领带以掩饰尴尬，仁义在一旁偷笑不止。服务员端上来的是单人小火锅，配菜摆了一桌，仁义观察了一下他们的餐具和盛菜的盘子，明显跟他经过大堂时看到的那些餐具不太一样，而且一看啊就是全新的。那两个小火锅啊也一样崭新锃亮。服务员走后，仁义晃了晃筷子。 这些都是你自备的吧？ 观察力不错。 你是怎么能做到出门吃饭都能张罗这么多东西的？ 有钱 龚应贤夹起一块白萝卜，犹豫了一下，扔进了锅里。 吃吧。你不是喜欢吃火锅吗？ 吃火锅啊，要先涮肉，这样汤就会更鲜，下菜才更好吃。 仁义夹了一片牛肉，扔进龚应贤的锅里，然后笑看着他说： 所以今天这顿是为了我吗？ 虽然我对凡事都要吃饭庆祝的社会习俗不能苟同，但从众是融入社会最重要的一步，所以今天庆祝你学习结束。 嗯，真好。 龚应贤主动请自己吃饭，为了自己，尝试火锅这种对他来说简直算是违禁品的东西，这说明自己在他心里的分量不轻吧。这段时间有一个想法在不停地冒头，已经到了仁义无法自欺欺人去忽视的地步。他想，龚应贤有没有可能喜欢上他呢？哪怕他们之间是从身体开始的关系，也许龚应贤会习惯了他，进而接受了他。至少现在大多数时候，他们相处起来都如情侣一般。无论秋妍和庞贝博士曾经给过他怎样的忠告，表达过怎样的担忧，哪怕他自己也在质疑，也在担忧，他都抑制不住那颗不停向往龚应贤的心。如果人类可以用理智遏制感情，世间便没有悲伤。看着仁义的满脸笑意，龚应贤心里也美滋滋的。他从锅里捞出仁义丢进去的牛肉，仔细地吹着。 你跟淼淼真像。 什么意思？ 猫的舌头怕烫，给他煮的鸡肉刚出锅，他就眼巴巴地蹲在碗前面等着放凉，特别可爱。 仁义支着下巴看着龚应贤。 你比淼淼还可爱。 不要拿我和猫比。 他为了掩饰快要抑不住的笑意，赶紧低头吃肉。 好吃吗？火锅好吃吗？ 难怪是很多人喜欢的食物。 下次可以去我家吃，你就不用这么局促了。 我还好。 啊，我知道你在外面吃饭还是不太舒服，哪怕是用自己的餐具、自己的食材。你想要改变是好事，不过要循序渐进着来，千万别逼自己。我希望你能放松着吃饭，好好享受美食，而不是非得完成某个任务。 龚应贤心中一暖，他急于向仁义证明他们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聚餐，可结果却证明他还是不能，至少现在不能。这确实让他有些沮丧，但是也行，仁义并没有那么在意，也许是仁义在意他吃的好不好，更胜于在哪里吃。仁义对龚应贤似乎永远都这样包容，从来不对他有任何要求。两人有说有笑地吃完了饭，服务员给他们上了一份消食的茶，仁义喝了几口，看了看时间。 我们现在走？ 再坐一会儿。 你今天不忙啊？ 今天刚好有点时间。 这有限的空闲时间，他只想和仁义度过，哪怕只是这样坐在一起吃饭喝茶。 嗯，这两天有什么新发现？ 不少。到我这两天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，现在想换换脑子。说说你吧，学习怎么样？ 没什么特别的，每年都有几次。 你以前也跟那个严爵一起上课？ 没有，他刚升的中队长。 你怎么跟他一下子就熟起来了？ 龚应贤想起严爵看他的眼神，口气有些不善。 他挺好玩的，游戏打得也好。就因为一根烟你就对他有意见啊？没必要。 你又要说我小心眼吗？ 没有没有。 仁义摸了摸龚应贤的头，宠溺道： 是他不对，你不跟他一般见识就是了啊。 龚应贤抓住了仁义的手，藏进自己怀里。仁义凑了过来，轻捏着龚应贤滑腻的面颊。 你是不是有点想我？ 嗯。 但是我要回中队了，我上次被处分了，这段时间不敢擅自离岗。 嗯， 那走了？ 可不可以请假？ 不行啊。 仁义轻叹一声，他也想和龚应贤时时刻刻都腻在一起，可他还有理智。龚应贤沉默了，两人好不容易能在百忙之中见一面，他从来没尝过这种一日不见就反复思念的磨人滋味。仁义轻轻咬了咬龚应贤的耳朵，低笑道： 你在外面吃饭已经是迈出了人生的一大步，要不要试试更刺激的？ 龚应贤的身体立刻绷直了，仁义总能带给他难以想象的新鲜刺激。仁义一把将人从椅子里拉了起来，拽进了卫生间。